命偶风云会，印谈雨路旁。风云歌，主持陶杰、白伟聪。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欢迎各位咧准时埋位收听《风云快讯》，多谢各位嘅支持。本人陶杰嘅披床同埋白伟聪，我哋最非常欢迎各位嘅加入嘅。咁俄罗斯嘅总统普京咧就喺莫斯科就会见啊来访嘅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咁咧就纪念咧啊喺1945年咧5月8日，啊苏联红军咧正式去攻入柏林，啊就即系话呢一日咧就系第二次世界大战咧啊喺俄国嗰边咧就觉得系正式结束。咁但喺美国嚟讲咧，就仲未打完啦。跟住咧就8月啦，两个原子弹咧投落喺呢个日本啦，咁先至啊系结束整个世界大战嘅。咁所以咧，第二次世界大战咧，到底系几时结束，同埋咧系边个功劳大咧？到咗今日咧，仍然系一个政治嘅问题啊。咁咧就习近平咧就同埋普京咧就出席签字同埋合作文件交换仪式，就并且签署一项叫做进一步深化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嗱，呢啲联合声明，中俄嘅咧就已经签咗两份噶啦。咁咧大体上咧，我哋都以前都系介绍过啦，啊，都系一啲咧比较空泛啲嘅一啲字眼。但系今次咧就叫进一步深化，因为个形势咧就而家唔同咗。美国总统咧就 Donald Trump 上咗台，俄罗斯亦都深陷喺乌克兰嘅战局咧，啊，而家亦都系陷入个咧关键嘅时刻。啊，咁而家中国嘅习近平咧，亦都系备受美国嘅关税大战个压力啊。咁啊，双方交换咗20多份啊双边合作嘅文件。啊，声称咧就涵盖全球战略稳定，声称咧系维护国际法权、啊生物安全、投资保护、数码经济、电影合作等等啊。咁咧就习近平就话，中俄双方要坚持合作大方向，排除外部干扰啊。咁咧令到咧拓展两国拓展咧经贸、能源、农业、航空、航天、人工智能等互利合作。共建一带一路同埋欧亚经济联盟对接为平台，咁咧充分释放中俄文化年轻潜能。嗱，呢个加强嘅中俄联合声明合作啊，里边咧就今年就冇讲到咩，冇讲到话中俄合作咧系重新建构世界秩序。嗱，呢句冇讲到，呢个咧旧年咧。阿习近平访问俄罗斯嘅时候咧，系临走嘅。啊，呢个普京咧送佢出门口，佢上车嘅时候咧，佢握手咧系加多呢句嘅。啊，佢话咧中俄两国可以咧系合作重新建构世界秩序。啊，当时咧嗰个语调咧系对美国嚟讲咧系更加高调。啊，佢意思即系话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由美国为首，西方欧洲文明国家建立的世界秩序已经咧系唔需要过咗时，而家应该由俄中两国咧重建。但系你睇下今次呢个所谓加强嘅合作嘅联合声明咧，讲嘢咧就系同上次个立场系违反同埋矛盾啊！佢今次又讲咩咧？佢话要巩固第二次世界大战嘅成果喎。咁啊，中方啊，嗰我睇过佢嗰个官方啊嗰个报道咧，就直情就系话啊，中国咧就呼吁啊，西方咧系要正视啊两次嘅啊呢个大审啊，即系对战犯嘅大审，纽伦堡大审同埋东京远东法庭嘅大审嘅成果啊，就要咧喺第二次世界大战啊胜利啊嘅基础之上啊，系你咧。要咧系维持世界和平。咁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啊，咁我请问嗰个世界秩序系边个建构嘅咧？系美国啊嘛，系嘛？呢个太平洋世纪啊，跟住就有啊呢个联合国催生啊。当然联合国今日已经全部走样变形变晒质啦，但系咧唔好唔记得第二次世界大战嘅成果吓，对于当时咧吓嘅苏联嚟讲咧，就系占有东欧。同埋呢啲卫星国啊同埋华沙公约国嘅组织。咁而家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啊，呢个 跟住随即进入嘅冷战时代，成个东欧集团苏联已经瓦解，系点样样去巩固翻第二次世界大战嘅成果咧？又系纽伦堡大审啊，同埋呢个东京啊呢个远东啊战犯法庭啊，就已经系历史嘅沉积，系对今日嚟讲冇任何嘅作用，因为咧嗰啲纳粹战犯同埋咧日本方面。啊！當時發動戰爭啊，東條英機啊等等嘅戰犯咧，已經咧係全部審結，而且咧係遇到有歷史應有嘅懲罰。所以你睇睇咧，啊中方同埋俄國呢啲聯合聲明，我覺得裏邊有啲無厘頭啊！啊喺度虛實之間咧，就同佢以往啊呢兩三年啊所簽署嘅嗰啲聯合聲明咧，啊成個嗰個原則同埋嗰個啊嗰、那個叫框架啊。就好唔同嘅，之但系唔同在边呢？啊，又好难讲得出咧，到底系咩意义啊？系咪啊，白生？ 好，今次习近平咧就访问莫斯科四日嘅国事访问咧，虽然里面嘅内容咧就嘅声明咧，亦都系同以前差唔多啊，讲到咧两中俄两国嘅一种种嘅密切嘅关系，其实亦都冇超越到之前咧佢哋会面时候嘅声明。但是今次习近平出席这个莫斯科的阅兵仪式也都是代表了他同普京之间紧密的关系，因为习近平应该是第十一次访问这个莫斯科，同埋他们会面的数字是超过了30次的，在他任内这个是超越了以往的中俄之间的交往的历史，也都是两个国家一个代表他们紧密的关系。咁而喺俄烏戰爭之際咧，習近平訪問莫斯科，多個機場咧亦都受到烏克蘭咧嘅武器嘅威脅。啊，澤連斯基冇保證到咧唔會攻擊呢個莫斯科。咁喺咁嘅情況之下咧，習近平你都知道啦，一向以嚟咧佢嘅人身安全咧係置於首位嘅。如果咁樣嘅情況，佢都繼續去支持普京啦，同埋出席呢个莫斯科嘅阅兵仪式咧，其实亦都系代表咗咧佢对普京嘅信任，或者系咧两国嘅关系。咁而家个情况咧，我觉得特别系喺中美有关于关税贸易谈判之前咧，习近平咁样去表态同俄罗斯嘅关系咧，其实亦都系代表咗某种嘅强硬态度。对于美国嚟讲咧，系表示即系。不以啊，呢个纯粹经济利益咧，系去放弃佢同俄罗斯嘅紧密关系，而且特别系喺之前咧，有中国嘅军人咧，系喺乌克兰嘅战场上边咧被俘虏啦，咁亦都其实已经印证咗咧，中国咧喺军事上边一直支持，咁甚至其实亦都有舆论亦都讲过，如果系冇中国嘅背后啊，暗中嘅支持。无论是在天然气、能源上面的购买、或者是一些黄金上面的销售换取外汇，其实俄罗斯是没有可能支持这么长的战争的。所以这一点呢，就是他跟普京的联盟呢，其实是对世界安全呢持续是产生了很巨大的威胁咯。 所以呢，这个中俄双方呢今次这个会见和阅兵相当之魔幻。因为呢，佢声称佢进一步加强合作，维护国际法权威。咁啊，而家俄罗斯侵略乌克兰咧，就赤裸裸系违反咗国际法，亦都系违反咗咧联合国呢个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之后成立维持和平咧嘅机构嗰个决议呢啲咧，两国领袖咧完全置之不理，就视而不见咁所以咧，呢场嘅阅兵根本咧喺个世界上嚟讲。西方国家固然冇人啦，去冇领袖去参加，呢个咧连北韩嘅金正恩咧亦都冇到，咁只系得十几个国家就派出一啲咧军队咧系去嗰度咧暴操，29个国家里边咧就可以讲系非常之少，咁但系咧就中国嘅军队咧派出嗰个规模最庞大，人数系最多。并且嗰度唱出中国嘅革命歌曲等等，嗱呢啲画面嚟讲咧就砌出嚟咧，系用嚟刺激美国，或者美国受几大嘅刺激就唔知道，但系睇在眼里咧，你个象征意义咧就即系俄中两国咧合作咧系上不封顶，嗱上不封顶呢四个字咧又睇唔到啊，呢个咧系前一任嘅栗战书 呢个中共嘅常委访问海参崴嗰阵时讲啊。啊，咁但系咧，今次又话啊，中俄两国咧唔系结盟，唔系对付第三个国家，只不过咧系加强彼此嘅战略合作关系。嗱，啲字眼里边啊，充满啊水分同埋烟雾啊，都咧不能够掩盖咧喺而家当前呢个世界呢两个国家行埋啊，系对于美国嘅威胁啊，啊对于咧呢个乌克兰啊呢个战局啊个早日嘅解决咧系冇乜嘢嘅帮助。咁所以咧 ，Donald Trump 咧喺度咧喺度睇紧嗱，咁啊佢对付啲俄罗斯咧。相信咧，佢睇到呢一场啊阅兵之后，啊呢个乌克兰嗰度你点样啊去促成和平咧？你点样拉拢普京过嚟咧？系嘛？咁你要睇下好多嘅细节。今次啊，习近平系受到普京热情嘅招待啊，定系冷待咧？我睇个中俄联合声明咧，就冇乜嘢特别同冇乜突破嘅，反而咧就系冇以前嗰两行啊咩重组世界新秩序这些是无再讲到。所以普京你很明显看到在这里留有一手，在这里暗门就在这里开了一线，就想着是跟美国那里接触。下次但是无论如何，比起2021年中俄之间那个贸易额是暴升的。最主要就是在美国制裁俄罗斯的大前提之下咧，中國咧係購入啊大量嘅俄羅斯嘅天然氣，咁首先咧就係喺2024年啊，第一條世界級嘅天然氣管道中俄東線咧就已經全線貫通，呢個咧係2024年嘅年底啊。咁咧就每年咧就俄羅斯咧向中國咧係輸出天然氣咧380億嘅立方米。实现了北气南下，这天然气呢中俄东线全线贯通呢就直抵东北三省北京天津长三角地区，就形成中国东部能源的战略通道，提供沿线地区的天然气资源。这个中俄东线的天然气管道呢就累积输气量已经呢就突破了800亿的立方米。嗱，呢個咧就明目張膽，就係話俾美國聽，你呢度制裁冇用，我喺呢邊咧係照樣做生意啊。咁但係咧，美國 Donald Trump 咧就喺呢一兩日，亦都會駕去沙地阿拉伯訪問，就咧尋求石油輸出國嘅支持，就係叫石油輸出國咧係增加石油產量，同埋咧係將嗰個油價咧係壓低。啊，而家最新嘅油價每桶只係得$40。这个就是进一步打击俄罗斯普京那个美元的外汇收入。所以这些天然气和中国之间那个找数的货币是不是全部用人民币呢，定是要用这个美金呢？所以呢种种呢就美国在那边用金融经济的手段是打击这个俄罗斯。是但是呢就暂时来看到这分钟就冇睇唔到有咩重大嘅成果，反而咧，習近平係借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啊，呢度咧就係講一啲咧係刺激到台灣，令到台灣總統賴清德咧今次完全不客氣，係點名習近平咧係曲解啊呢個聯合國啊1971年啊10月將台灣逐出啊呢個聯合國嘅常任理事國安理會嘅職位。啊！佢話咧曲解咗決議，同埋咧係荒謬嚇，就話咧第二次世界大戰啊，締結和平嗰個咧就唔係中共，係中華民國啊！嗱，咁呢個咧就係第一次咧，係賴清德總統咧係點名對方呢個最高領袖嚇，就用翻啲好直接嘅言辭咧係嚟到抨擊。嗱，呢個到底背後係咩意思咧？如果你话冇同美国商量过咧，系不可思议嘅，系咪？应该亦都有同美国沟通过。咁啊，随住俄中咧行埋咧系咁密咧，美台之间咧就一定进一步靠拢，就唔会系疏远。啊，跟住你睇下咧，嗰度有啲乜嘢动作啦？ 系咁，因为喺一个最新嘅中俄联合声明里边咧，其中一个段落咧系好得阿习近平欢心嘅。亦都会引起赖清德咧嘅反应，因为里边咧， 写到俄方系重新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承认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系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割嘅一部分。咁呢部分咧，其实系喺成个声明里边咧都占个部分，虽然唔系好长，但系里边好清晰咧，俄方系反对任何形式嘅台湾独立。咁呢一点咧，系会令到习近平龙颜大悦。所以點解咧？賴清德咧對於依個中俄嘅聯合聲明同埋關係咧，有一個咁直接嘅點名嘅回應咧，就咁解。因為裏邊咧，成個聲明啊，係喺成個80年嘅勝利日，即係歐戰勝利日之下，當然喺蘇聯前蘇聯嘅角度就叫偉大嘅衛國戰爭勝利啦。但係依個咁嘅聯合聲明咧係有啲騎呢嘅。點解騎呢？正賴清德所講，因為當時咧係中華民國政府係打勝咗呢、這個二次大戰，咁簽訂呢、這個投降書啊，亦都係中華民國。咁但係而家中華人民共和國咧就嚴然以依個勝利者自居。咁呢一點咧當然啦，喺賴清德角度嚟講係有啲，即系唔正確啦，甚至僭越咗啦。咁所以依部分咧，佢洋洋大觀地喺度講到咧，就中國人民點樣抗日啊，成功啊，點樣去反法西斯啊，對日本軍國主義納粹德國嘅種種嘅殘酷嘅行為啊，犧牲咗幾多嘅戰士等等，全部咧即係有啲叫抽水同埋嘅騎劫咗。雖然你話中華人民共和國喺個政權上邊啊，佢就1949年之後咧就統治咗中國，但係究竟成個歷史嘅客觀嘅真相咧，就同現實啊喺佢個中俄聯合聲明裏面所講咧係有出入嘅，所以點解賴清德咧就咁直接了當啊？作當然亦都係因為咧裏邊嘅聲明裏面咧，俄羅斯係明顯地咧反對呢個台灣任何形式嘅獨立啦，因為呢個字眼咧係更加係觸及到呢個民進黨，因為即使啊，而家系冇提到任何嘅台灣獨立嘅字眼，或者冇實際上任何嘅憲法嘅改動咧，中國方面都會覺得台灣而家係走緊向一個獨立嘅方向，甚至啊民進黨咧係一個台獨分子。咁呢一點咧就令到賴清德嘅神經咧就會有啲敏感啦。咁亦都甚至咧喺最近啊喺個國務院嘅網站上邊咧。據聞咧，可能亦都同台灣嘅關係有啲改動，咁雖然未經證實，咁啊依點種種咧，我哋都係密切留意之中嘅。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而家80年咧，好奇怪，台灣國民黨竟然冇出聲喎，民進黨嗰陣時未出世喎，係未有喎，所以咧雖然而家民進黨賴清德咧係中華民國總統啊，但其實如果你話台灣民進黨係台獨。台独的话咧，就应该系更加亲日噶。咁所以咧，你话台湾呢个地方咧，对于呢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80周年啊，嗱，国民党任何言论嘅缺席咧，先令人觉得意外。你应该出声啊嘛。嗰阵时系啊，国民党总裁蒋中正先生领导啊嘛，同埋好多抗日啊嘅将领啊，呢啲英烈。后来在一场内战啊，跟住个3年半里边，同埋跟住有1950至到1954年之间镇压反革命，系被咧呢个中共咧系处决同埋咧屠杀噶嘛，包括咧呢啲好多抗日嘅名将啊，例如张灵甫啊呢啲咧都系咧系被后来嘅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权咧系列为战犯，又或者咧。是将他们击毙。这些呢就是台湾呢是没有向这个世界就这个80周年胜利呢是讲好真正的中国故事。那个中国呢是中华民国和1945年至1949年之间到底发生什么事。 屠山 没有人知道。 不是国民党不是没出声，不过不是讲这些事。主席朱立伦呢在这个8号就是这个欧战胜利日。80周年咧，就喺國民黨嘅常會上邊指呢個賴清德咧係同希特拉一樣啊，借呢個民主之名咧，以司法手段啊消滅在野黨，即係佢哋國民黨。呢個言論咧引起德國在台協會咧嘅深感失望同埋關切，亦都咧係有一啲歐洲嘅國家咧指責咧呢個國民黨朱立倫咧嘅言論不當啊，而且缺乏歷史敏感度。你就見到國民黨在呢個大是大非的時候，佢冇為到咧 中国的抗战的真实的历史去抗辩，或者是跟中国共产党去争夺回那个话语权，或者是澄清个历史的事实，反而借希特拉、墨索里尼来指责赖清德啊，作为他跟国民党之间的恩恩怨怨，你就见到国民党即是我们俗称叫做私怨先行，就不将这个大是大非的历史放在第一位咯，陶生。 而家睇到无论系美国嘅左交定系台湾嘅国民党，都滥用希特拉嘅譬如嚟到标签咧，系佢哋唔中意嘅政敌。吓，美国嘅民主党、美国嘅主流媒体就将 Donald Trump 咧系列为希特拉。嗰阵时唔见啊，德国驻华盛顿嘅大使出嚟声明话呢个譬如系不当。吓，而家你国民党呢个朱立伦固然系一派胡言。就话咧呢个民进党系独裁同埋纳税，如果独裁纳税就唔会俾你200,000人喺总统府门口啊，话呢个集会示威啦，一早派咗军队啊，系开枪啦，呢啲先至叫纳税啊，希特拉啊嘛，系嘛？同埋咧，赖清德系经过合法选举咧选出嚟嘅总统咯，所以啊，呢啲啊朱立伦讲嘢点解会咁幼稚？即系幼稚到嘅程度，呢叫 too stupid to be true， 系唔系啊？系一种卧底咧啊，代表啊唔知边方面啊，系喺内部咧系整到国民党啊吓嗰个形象啊系非常之不堪啊，同埋有少少猥琐咧吓。喺呢个80周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嘅时候。你有咧大文大路大方向嘅大道理大常识，你唔讲就走去憎恨啊仇恨你呢个咧民进党嘅政敌啊呢个咧赖清德，然后话佢系希特拉，然后惨遭德国出嚟掌掴嗱，呢个咧就已经证明啊国民党唔使玩噶啦，下届大选咧佢由于你呢、這个。因为这个民进党政府呢要在立法院那里要提出大罢免。大罢免呢就是因为现在的立法院呢是被国民党的上次的选举里面控制了大多数。咁呢要起码要喐六个立委，就令到呢民进党在立法院那里是多占这个多数。是吧，但是呢你要罢免立委呢又要呢是那些足够的人呢去联署。嗱，呢个足够人嘅联署咧，就国民进党政府咧就指责咧国民党咧系用咗啲假嘅名、假嘅账号，有啲死咗嘅人咧，佢就计落去联署嗰度，要几千人咧一齐联署噶嘛。咁但系其实民进党自己以前搞罢免嗰时都有同样嘅行为，咁咧所以咧国民党条气就好唔顺，就觉得咧呢个民进党咧系滥用权力吓，想咧打击呢个国民党吓。咁但系咧，国民党咧呢两年啊，自从韩国瑜出嚟选总统咧，佢嗰个立场啊，同埋嗰个本质啊，同埋佢以往种种蒋介石同埋蒋经国啊，嗰个传统咧就已经断裂噶啦。呢个咧就系台湾跟住个局势点样走向咧，亦都会影响到美国啊、俄国啊同埋中国嘅世界和平，系人都知啦，睇到下一辈。会出现啲乜嘢嘅变局咧？呢几日咧，好多人都金睛火眼喺度睇住。好啦，今日时间差唔多啦，多谢各位收听《风云快讯》，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好多谢大家。你都知啦，而家香港 in a way 都系叫 trouble water。咁既然我哋揾到条桥 over the trouble water， 我觉得都值得行一行呢条桥嘅。 我希望。好快有机会我同你就成为喺海外同埋香港好多身处 trouble water 嘅朋友啊，系嘛，同佢哋搭一条桥，令到佢哋咧成为一种慰藉啦，系嘛。 眨下眼，风云谷嘅订阅人数已经超过咗40万啦，感激海内外嘅朋友一直以嚟嘅鼎力支持。为咗回馈大家，我哋已经进一步加强风云谷嘅内容。而家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都会有风云快讯，等大家食紧晏嘅时候都可以一览天下事。而逢一至六嘅晚上10点，继续有风云谷正片，陶生同埋爆财会以轻松嘅角度同大家剖析各种大小议题，仲有收费会员专属嘅风云会，同大家细细声密密倾。而家就嚟睇下最新嘅精华片段啦！ 我呢三年啊，尤其呢一年啊，我遇到识与唔识或者。街边嗰度叫阿曹生，我好中意睇你风云谷嘅，你可以问佢香港点，全部都系头领嚟， 领头， 全部都话个市系死晒，咁可想而知啦，系嘛？ 由自入興啦。你而家住喺香港，一個擘大眼、人人講大話或者被講大、被逼講大話嘅城市。 咁講唔可以話佢哋講大話嘅，唔講得 真話，一係沉默，係咪？ 係啊。 咁嘅比較之下，周圍以前衰過你或者你睇唔上眼嘅地方，咩台灣啊、泰國啊、吉隆坡、馬來西亞，全部都係天堂啊！同埋要承認黑白之間係有好多豐富嘅色彩。呢、這个世界冇话一个绝对好同埋坏，尤其喺政治世界里面，你以对一个人嘅喜恶，佢系咪玩女人，佢系咪有官司，系你一定咧系会咧系令到你失去咗一个真系科学同埋客观嘅一个睇法。我有时中意挑逗，我歧视蠢人，嗱我唔系歧视基层嘅人，基层嘅人就算一个清洁阿婶，佢都有我值得学习嘅地方。我流量。天公地道啊！啊你出份信报、出份明报嗰阵时，咪查两容写四点五红纸，份明报系咪博流量啊？ 系啊，你唔 系博销量啊？ 阿查生博流量， 咁你而家话佢冇合大宗师，啊博流量有咩问题啊？系嘛？啊佢博流量啊，得你博流量啊唔得，因为成个美国主流媒体系帮晒奥巴马同埋拜登，系一个咧叫野生动物市场嗰度无意中泄漏。呢班咁嘅左媒，包括《紐約時報》同埋 CNN 都有，但系你美國嘅新聞係第四權，你係應該獨立於政治之外。就係、是、因為 Donald Trump 在任總統嘅時候，美國嘅主流媒體憎恨 Donald Trump， 所以咧阿 Trump 話東，佢哋就話西；阿 Trump 話黑，佢哋就話白。呢啲國際廣播部門，除咗美國之音。咁另外仲有英國嘅 BBC 都一早係滲透嘅，四十年前已經滲透，係嘛？呢啲有啲嘢咧係我自己目擊添，係嘛？所以我一早因為我嗰陣時喺倫敦啊嘛，八十年代嘅中期已經開始咧係落藥嘅啦，啊，何況到咗今日， 而家只要進入以下連結就可以即時加入風雲會同埋陶生爆 Sir 嘅 Patreon， 記得一定要登記做付費 Patreon 會員，先可以睇住陶生同爆 Sir 分別唔同嘅專屬內容。未來嘅日子，風雲谷會繼續陪伴大家。正如陶生話齋，就算喺黑暗之中，我哋仍要懷住一點嘅樂觀。終於我哋都會見到前面條光明嘅前路。喺度再一次感激大家一直對風雲谷嘅支持。 世事多变，小看风云。下一集约定风云谷再会。